到讲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确确实实不三不四的话，要跟大家抱怨李欣怎么调戏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啊，请说。你请。 A 系和 M 系，他俩之间之后又 面临 的是什么 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面中医面临的问题啊。就我们中医就这两系文明的大战争的试验场啊。我们。我不是这一辈子就在负责就在努力解决这问题嘛，因为我们中医我也不敢期望我这一生是能成功啊，我们中医已经不调和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啊。 没法调，老师您说了那个就是刚那个文明，这两个文明它就是说我们的先人和哲人他们是怎么去，或者他们认识宇宙认识世界的这个思维方式是怎么，就是从哪能够，比方说是在这个两个系之外有没有再有一个综合的系和然后分出来这两个系？ 有啊，我认为老子庄子调和 啊， 但是呢我们后代的2000年大家都不调和啊，是这样的。那这是一个很绝望的问题啊，你想啊，过去这2000年的努力我们都没有调和掉，所以才会今天的中医师，对不对？临症如神，死于13种癌症，是不是？所以你说这叫疗愈力吗？所以你问了一个很绝望的问题，好吧？啊，那然后呢？就是我说要讲李欣怎么调戏我呀，还要讲徐哥怎么家暴啊，啊，这都是我睡梦之中梦到的啊，都不是真的啊。哎呦， 是我被家暴 了，这不要管。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个话题就是所谓的九转还丹的话题，从最高的地方往下拉。那地方还有一个最低的话题，但是如果讲什么九转还丹那丹的鬼扯题的话，你就甭想今天听到辩证论治疗。那 我最烦这些东西。 那病机逻辑呢？ 我赞 同。好，那我 都是扎骨。 但是你要我从最乡野考察来说的话呢，我就要跟各位讲这个历史故事啊，就是什么？当年极易东动，它处的是一个什么时代？而日本人他们后来在历史之中有多少多少的这个医术的起伏？然后呢，还有你看吉一东那种当年最怕的一个小孩，他的书我都整本是我点教的，哦，这是永复读孝安，这些所有的，然后你看这个所谓的吉一东那么怕的一个永复读孝安，他的医术是多么的低俗啊，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时代，就是怎么样的知识背景不够，然后一直这个历史故事就可以讲到今天，就是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自己，你千万不要以为低级的东西不重要，对不对？我们中医也要面对这些很低级的东西。我们做医生就是建业，那病人就是建人，是不是？所以低线是好的。像我这个辩证论治，像我这个课堂啊，课刚写完了，我认为我真正的主题是我们那个西方神秘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就是 us above, so below。就是在最高的世界有什么，在最低的世界就有什么，这句话讲成庄子，但是它的副标是又费劲，就是副标就是在你里头有什么，你在外面就有什么相。那讲一句庄子调和这个的话，就是每下愈空，你越往低处找越能找到真相，所以千万别以为九转还丹高级啊，这个辩证论治低级，也不是这么回事儿。说不定我们从辩证论讲起啊，你还更能够抓住庄子的心法了，是不是？所以就给各位啊观众一个相当两难的选择，请各位告诉我从哪条线牵起呢？ 从高往低， 从高往低啊！所以你知道从高往低是什么样子？就是先念啊，再念哦。所以还是亚特兰蒂斯排前面了，不可教也。 到一回啊，今年我不知道。 从低往高吧。 好，没关系，已经说了从高往低了，要先转，要先讲李星怎么欺负我，然后再讲九转还贷，然后还要讲徐哥家暴，反正我有发梦发的。是这样子一回事啊，我说的人事物纯属虚构，好不好？你们别当真，因为我说我在旅馆昏昏沉沉，睡睡醒醒，发噩梦。 有点杂卦，你到底说相声有点杂卦？ 我不知道。 就是拿别人开心。 拿别人开心啊！啊，对对对。那这个是这样一回事啊，别忘了把那个安康鱼擦掉了。就是先说标题啊，就是我们中国后代的炼丹家，尤其是这个参同契啊那本书写的不是很清楚，然后呢就有一个内丹之术从那时候开始了，那慢慢呢一面演化一面堕落啊，到了这个清朝快结束的时候呢，大抵呢那个画面是定在一个五柳仙宗的三花聚顶之法，有没有听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那这个这样的一路啊，影响了后代很多很多的炼功家，就是认为我们要如何如何之让气入了丹田，如何如何让它运转督脉，是不是？然后呢再如何如何的，到最后呢要不但要成仙，而且要成一个师姐之仙，就是你死了之后你的肉体能全部都化入空虚。那这个师姐在西藏的练法叫做红化，像一个彩虹一样化为七色彩光消化掉，是不是？但是呢这都是机心的作为。如果你从野心的世界去看的话，这整个修炼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这个魏伯阳的参同契那个时代开始，因为魏伯阳他用的是个伏法的问题，所以呢就不但有内丹学派开始，也有外丹学派，所以外丹学派直到今天都在炼出很好的丹药，所谓的丹沉九转七色自白，一个丹光啊又紫又白。那这九转还丹吃了是最快成仙的，无论说内丹外丹皆是如此，对不对？那当然这外丹学派我觉得也炼出很多好玩的东西，好用的医药啊，所以这个在外在物质世界的炼金术我们不要否定，我说的有上就有下，对不对？什么东西外在炼出来丹，这个下都是内在的一个能量的表现而已，是不是？这都不需要论起功过的。可是呢终究来讲啊，如果我今天要把思维拉回一个母系社会的观点来看啊，就是我们说的野心的世界来看的话，你想啊，这些野蛮人的世界，我不要说野蛮人呢、啊、我们中国人说这种人境界之高啊，叫上古天真之人，听过吧？ 嗯， 就是在上古天真之人的世界里面，你想怎么可能一口气吸下去要憋那么一下，怎么可能会叫自己这个呼吸要深细长匀才是好，怎么可能会要一个人吸一口气的时候屁眼肛门要缩那一下，你屁眼肛门缩惯了，你拉屎的时候脸上就没有笑容，是不是这样的？就他那里没有快感带了。所以这样的一种修道是不是有那么点怪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对于我们传到今天，我说100人98票都投三花聚顶法，你真的要去练黄庭经五气桃源法，一个黄庭经一个礼拜没了。可是这100个啊，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修行法，那98个人里面却只有1个人练得到出阳神啊，其他97个全都走火入魔的。那一个法啊，100个人里面2个人聪明人不练，98个人呢练死了练坏了97个人，这个法称之为玄门正宗，是不是有点那个怪怪的，是不是？但是玄门正宗它又有何处不正呢？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在旅馆里面昏昏沉沉发噩梦。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是睡着还是醒着，啊，就是好像依稀恍惚之间呢，就觉得我，你当作我自己发白日梦好了，幻想啊。那时候我脑子里面呢，就渐渐的糊里糊涂勾勒出一个人形，这人形大概是个老先生吧，听声音不年轻了，有没有胡子都看不出来，反正模模糊糊的，口音也听不出来，好像中国什么地方的腔都有一点。然后这个老先生呢就跟我说，他呀现在已经不住在这个地球上了，可是呢你来这边讲课有可能遇到他，我就直接学老先生讲话哈。这老先生说你来这里呢可能会遇到我的徒孙，那我的徒孙呢在这个练功这个事情啊没有张扬的来，但是他偷偷的在练，可是呢他练这个功啊，他那个丹田呢发的那个燥热，用你们一家之气来讲，烦躁的躁这个字是纯阴无阳之象，就是那个躁感气啊在身上会跳，然后呢他呢一口气下去那个桩一站呢肛门就揪起来，他没有那个练内功的那句真传叫松，调个呼吸呢战战兢兢，千万呼吸别乱，要很紧，对不对？自律神经里面交感神经紧紧张，可是呢没有人告诉他这些功夫，这整个三花聚顶参同气的法就是个假传，而他的师父我的徒儿们呢，我在世的时候已经把他们都教到哈，就是对这个内功既没胃口也没卵蛋了。什么叫既没胃口呗？就是想呢，一想到要练功就觉得呀呀要走火入魔了，所以就不敢练，对不对？所以没卵蛋，是不是？我们台湾人说这个人有没有卵蛋，说这个人有没有肿，就我的学生呢，我在世的时候已经教的他没胃口也没卵蛋了，所以我学生我不担心。可是我的徒孙没有受到我的亲传，他还有这个胃口，还有这个卵蛋，所以就麻烦了啊！因为我的这些关门弟子啊，没胃口又没卵蛋的，你就如果一个人啊，不爱喝啤酒，也不敢喝啤酒，你就不用担心他啤酒喝太多了卵蛋疼啊。可是呢，这个爱喝啤酒的就麻烦，所以不如你去讲一讲我们道家真正的九转还丹气化子白是怎么回事，帮他这个把这个东西破解了。那我因为是发梦，所以有些事儿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知道。我说老爷爷啊，这个你呀、啊、还活着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谁，我还没活着的时候，我说你还活着的时候来大陆讲课，哎，讲一个晚上拿人民币好几万的呀，你要我这么低价的人去讲这我不甘心。然后呢这老先生呢就安慰我了，他说傻孩子，你呀是来日方长，我赚的钱还没存进银行呢我已经往生了，花不着的啊，不是赚的钱不是你的，你花的钱才是你的嘛，你这孩子一向爱乱花钱，就是个吃货，所以呢就这样子乱吃一通，这钱在你手上你一定享受的比较多吧，是不是？那我就说不行啊，九转还丹这东西好像很深奥啊，庄子里面是有那么九个字没错的啊，上次在后补讲的什么十二滴眼泪是吧，今天要来讲那个完全不像话的九个字。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啊，你就不要自己花力气，就是庄子的那个九个字你也别琢磨了，我给你两张相片你看一看，你看了这两张相片，照着两张相片讲，再拉回去庄子九个字，你是不是就轻松了？好、啊，我说好，那相片来吧，我看。那第一张相片，秉中抄呀，就那九个空框别给我弄了，最后还要写回庄子那九个字的，不是抄庄子啊，九个圈圈外头哈、啊，头四个字啊，对齐九个圈圈写啊，头四个字那第一张相片呢，标题叫做《徐哥家暴》。啊， 后呢，第二张相片我看了，我脸都红了，因为里面有我，有李欣，有他老婆。那第二个五个字啊，叫做李欣勾引我。对，就勾引我啊。所以这就是九转还丹之秘。就徐哥练成了九转还丹的上四个字，李欣练成了九转还丹的下四五个字，所以呢是这样一个诡异的啊灵异事件。那在这个灵异事件里面，最终的受害者我呢啊，现在就要向大家哭诉一下啊，人生是如何之悲惨。不过说不定不要哭了，时间有限，还是快讲正题吧。唉，我其实跟压根儿这边在座人我都没人认得是吧，连徐哥徐姐我都不认得是的，我还管那老先生徐孙在哪坐着呢，我哪晓得这事儿。但是呢怎么讲好啊，我随便讲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来北京啊就觉得有一个怪怪的感觉，好像我屁眼不舒服，紧紧的，就不晓得是什么我会遇到的人，他平常屁眼就是紧紧的。那我说屁眼紧紧的，那要谁来说呢？那就要我脚底板来说吧，啊，所以屁眼不舒服，脚底板说好啊。那我脚底板说呀，人在这个肛门里面啊，有一股大肠根茎之气，容平是也。这个根茎之气，如果能够你在三伏天的三个庚日用膏肓灸叫它叫醒了，或者是早晨五点七点之间用阴阳水把它叫醒了，这个人体呢就能够把浊气排出去。但是呢，大肠之中双金之气，因为肺啊带那么点土气不纯，大肠才是六金，也是精气。这个五脏五行也是精气，这个大肠之中的纯精之气呢，是人的把不要的脏东西排出去的气。那你如果要练一个功啊，你一提肛却不知道到最后是要放松那个肛的，你的大肠根精之气就给你掐死，掐死了以后啊，你一身的浊气就排不掉，不能从涌泉排出去，不能从肛门排出去，你的身体里面就污染的能量一直堆积，一直堆积，然后堆积的上来了，你身体呢哪里变成这个阴浊之气的这个占据地啊，呈现出纯阴无阳之象的时候，你就会发燥，那个足字旁的燥懂吗？烦，张凡就说烦躁的燥。然后，但是你会觉得热烘烘的啊，有气啊聚在丹田啊，聚在命门啊，可是这实际上已经是纯阴无阳，因为它是个浊气。不是我们道家说的水火交融的冲和之气，而道家的冲和之气，即使是玄门正宗都知道，这个冲和之气要走经脉的时候运的是和车。可是现在呢，有人练内功，他烧的是火车，你懂吧？同样一条路，同样是个热感，但它不润，反而让你走到哪来，心惊肉跳，烦躁。对不对？像有人练内功之后，家里面哪一个人说一句话他听不顺耳，啪嗒就爆气机，他忍着，可是他的心是乱的。那这个这么一种，然后呢还有人哈，就是你说我要水润之气，那我们中国人都说呀，如果说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真的阴阳有调和啊，中国人说这个舌底上颚，对不对？那这个舌头是任脉的端点，上颚是督脉的端点嘛？那一手人中好了，一手人中其实也不是个坏法，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你手人中人至少会松，因为练功最要紧是越练越松，没那个松什么都不能谈。 那你手人中就是机心？ 对，还是机心。徐哥哥，你骂的好，都是错的，我们只在错中求错，希望找个对，好不好？将错就错，借假修真了，像这是我们中国话的招牌话，对不对？一开始就是假传， 要让你从甲船里面去找真船。那这个勉强的熟人中好了，你松一点了，对不对？那阴阳之气能够调和了，那你会得到一个好处，就是嘴巴里头口水变多，是不是这种感觉？至少口水变多，你会觉得这气是润的吧，是不是？所以因为我今天讲这个，我心里头超不愉快。我因为什么呢？我从来不练这玩意儿的，我今天是鬼上身，在这里说胡话啊，我从来自个儿不练这玩意儿，我从来不关心这种事情的。所以呢，啊，继续让鬼上身啊。那这个说的胡话是啥嘞？就是，好，今天你跟我谈某人讲，哎，杰忠啊，我练个功好啊，我这个舌头啊，像那个最新发明的那个电动刷牙机一样，在我的上颌上搅啊搅啊，就磨磨似的，对不对？我口水就有变多了，对不对？我们说搅啊搅变多的口水不是很多白泡泡吗？不愉悦，我就会跟他讲什么？我说我跟你讲。你如果要得到一个口水变多周身水润的结果，那最近我就觉得呀，汉堡王又出一款新款的汉堡，里头牛肉片特别多，你把这东西端我面前呢，我口水就变多了。这事儿就是一句真传徐哥家暴。就是说你呀，要让自己口水变多，你要往你自己身体里面去找啊。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你口水会变多呀？不是坐在那儿舌头磨牙根呢、啊，是不是？所以呢，身为一个练功者，第一件一定要是个吃货，对不对？如果你不是吃货的话，你想到你下一顿，你绝不会去想，哎，我看到什么我口水特多，是不是？你要知道太古母系社会的文明，一切是要你要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你不当吃货，你这个声音你就不听了。有多少人为了练功要能够气沉丹田，早上起来还不能吃别的东西，要吃一碗清粥呢，是不是？不这样气才清。那我脑海中的第一张画片啊，一再强调虚构的，第二张是真的，第一个画片虚构的就是徐哥家厨房。我其实根本没看过徐哥家，徐大嫂我也没多看两眼，但是呢就看到有一个画面是这样，徐大嫂在那里炒菜，她这个人很勤奋，好像闲不下来似的，啥事都要干。然后呢徐哥终于啊叹了三口气，看不下去了，跑到前面去一把把他揪下来，然后说，你这个冲绳来的野蛮人，除了东坡肉什么菜都不会烧，让开我来。有这么件事儿吗？除了东坡肉啥都不会烧的都冲着你。 我爱做饭，他是为了尽义我而做饭 啊。 我经常说来我来做 啊， 我 你的动作很温柔啊，所以 我 看照片我看不懂、啊、对不对？就是看到你把他拽的啊。所以呢我就说，你看有那么多人啊，为了养出冲和之气呀、啊，找一个净室禅房，点上一缕清香，然后呢，还要什么？早晨吃一碗白粥，然后呢，花两个时辰打坐，让舌地上颚一手人中。那我要说，这就是真假传的差别了。你呀、啊，那样子搞一个时辰的静坐，你生出来的冲和之气，没有徐哥拽徐嫂那一下多。效率问题，不是没有综合之气，但是你把老婆背板那么一拽就有的，你又何必去那边打两小时坐呢？所以这就是道家真传头四个字，九转还丹的头四转。那你转来转去，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对不对？所以转到这里，你能不能转到这第四转？是叫你老婆让开，菜我来烧，对不对？真的吃货绝不会甘心屈就于老婆的菜。就像我家外婆啊，是个吃货，从小在上海啊，这个就是大拉拉的，就是因为她零用钱也多，她自己是唱戏的，所以下了戏啊，她那个攒到的零用钱，她爱买啥买啥。 我听我外婆小时候的这个吃东西的历史，我都觉得照我们现在营养学观点不可能了。就是他比如说白果，就买那个烤白果，大家一颗一颗吃，我说白果不是吃300颗就死了人吗？他说你哪有这样，就是这么回事，就是我爱吃他就死不了我，对不对？就是怎么可能一个人一天吃那么多白果？然后呢，他怀上我妈的时候呀，他就莫名其妙就觉得那个时候是8年抗战的时代，他就什么都不爱吃。那你说孕妇胃口特怪，对不对？他就只爱吃那个军方发的那个罐装咖啡粉，两铁罐打开来就一盘一盘这样子嚼。你说这咖啡粉，这你说几杯咖啡人就晚上睡不着觉什么的。我外婆就那时候就觉得咖啡粉特好吃，咔嚓咔嚓往这嚼着特来嚼，然后生下来我妈是又肥又白。就是你知道一个人啊，他真的有跟这个太古真人的调子接地气的时候，他那个吃是可以吃到很偏的。等到他跟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了，大家都讲究营养要均衡了，然后烧菜不能太咸又不能太油，对不对？等我记得他80几岁往生前的2年，我看他烧菜就是一面烧一面骂，就不知道在烧什么菜，淡不刺辣的，我自个儿吃都不知道有什么味道。但是因为周遭的要求就是这样子，他如果多放一点猪油他媳妇嫌，多放点盐帮他儿子嫌，就是变成这样，那个接地气的感觉被剥夺掉。所以这个庄子的故事里头讲到说啊，有一个列子，他就是庄子第七篇的真传了啊，就是那七篇的第七篇，他讲到列子的，他原来是一个很喜欢求这种道法的人，到处去求，后来经过一番挫败，他师父终于点化他了。那他被他师父点化以后呢，他就有一个转变，但是我们读庄子的人都会知道，他有了那个转变之后呢，他就关起家门，没人再见他走出那扇门，意思就是他终于能得仙道。那让列子关起家门之前最后出现的9个字，那第一段的4个字引用可以抄上去了，就是帮老婆烧菜。我也写，你要给我写文言文呢、啊？去，那个烧菜那个字儿太复杂，我不会写，我难了。 我也不会写，我要看手机。 就是9转还丹前4折。你是不是还写的不够复杂呀？哎呀，别管了，反正烧菜就是烧菜，只是那个字啊，就是让你知道啊，它那个菜很复杂，烧出来是那个啊，苏杭料理那个葱烤鱼那等级的，对不对？就是比较做法精美点，这个是那个海景佛跳墙那种复杂度的菜。但徐哥，你要画我就画吧，我让每个字我都给你认的。那我刚刚讲了头4转呢，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对不对？那后5字呢？口诀是这样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怕一个妾不如婢。 啊不，好，你看徐哥，您就我就觉得好像少了那么几句。 妾不如婢，婢不如。 对呀，这样我字齐全了。对，徐哥，幸好您在这儿，我就觉得奇怪。 我是很好的助教， 感谢您，徐哥。所以以徐哥为准啊，在每一个圈旁边横写着，这就是9转还丹。怎么叫做开颅顶炼丹药？那炼子那个状况下，第一个他再也不让他老婆烧菜了，就说。哎 ，Honey 啊，这个以后呢，菜我烧了，垃圾我去倒了。所以很多道门，后来道门的人以为说，9转还丹的第一道心法就是要当个心心好男人，不知道是他的舌头受不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呢，9转还丹的心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列子啊，他出现了一个怪动作， 这怪动作就是他替他老婆倒完垃圾啊，回城还得去帮他老婆喂猪啊。那古时候自己家养的猪也是要杀来吃的嘛，是不是？然后呢，他就看着那个猪的那个肥头大耳啊，他就在那边摸那个猪的头，说：“哎呀，瞧瞧你长得这么肥白可爱，我真是太喜欢你了啊，肥头大耳的，真想现在就把你给吃了。”就每天跟那个猪这样讲。然后那个猪啊，从此以后看到列子来喂它的时候，眼睛里面就出现了一种光芒，看着这个列子啊，眼神之中出现了金星、火星、水星。看过少女漫画吧？小甜甜知道啊，少女眼中都有金星、水星、火星，还有木星，是不是啊？就是这个猪每看到列子，这个光就闪一闪， 内猪 就是要，然后呢，把这个猪哄的每次叫它都心花怒放。那这样子，列子有一天吃这个猪的时候，他吃到的这个气，就我们中国人说的“道门不传之秘”的那个紫白之气。这个那当然，就是我们要练功夫也好，做医家也好，最要紧的就是要练出什么叫做紫白之气，或者我今天讲简写好了，就说紫气。霞呀，紫色的晚霞，在太阳的光芒要消失在地平线的那一瞬间，最后吐出来的一股紫色。 为什么不是朝霞？ 紫气东来，朝霞也。 嗯， 对。 为什么说它紫气不是？ 就说紫气就是朝霞，说紫霞就晚霞嘛。就朝霞、紫霞都对。许哥，您最对。 一是临死啊，这不一样。 对，所以是朝霞的紫霞，对不对？我们后来都错解了，因为叫东来，怎么会是这个？又不是西夏嘛，是不是？所以您怎么说，我怎么跟着讲啊？就紫气东来，朝霞是，那就是这个朝霞之气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为什么一个空气里面啊，或者会含有紫霞，或者不会？那你如何能够让你周遭的人事物之中都含有紫霞，而你能够吸纳这个紫霞，这就是重点。就我们今天如果在家里面说你好可爱呀，啊，超怎么样，就是通常对自己家的小狗狗嘛，是不是？可是你摸来摸去，摸来摸去啊，你的狗你吃不下去，对不对？就是你拿狗当奴隶，练出了金丹，可是你舍不得吃。所以呢，太古真人他们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把这个毒顶啊放在人身上。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呢，就是要动不动就调情，勾搭来勾搭去的。然后呢，勾搭的够了，这个人如果你吃到了，你就吃到紫霞。这就是人肉如鼎，我就要告诉你，李欣把我当人肉如鼎。对，而且做的还真明目张胆，因为李欣夫妻也是世间一大异象，就是看在眼里怪不舒坦。你看啊，李欣跟他太太孙浩两人，就是因为李欣他就拼了命啊在勾搭我，把我当人肉炉鼎。而且他一来台湾，我跟他第一见面，因为我想我们两位是中医界两大泰斗啊，就是泰斗见面要如何？我见他夫妻俩，我全忘了要如何。为什么呢？这夫妻啊，李欣他那么大个人儿也不害臊，跟孙浩两个人呢、啊，在街上手牵手跑下坡，这样走路，见过没？啊，都见过，是吧？不是我造谣。你知道我要擤鼻子，讲的都流鼻涕了。那这个，我看他们这样跑掉步啊，我傻了。就是本来我们台湾有一条街是满满中药材的迪化街，可是呢，他这样跑跳步，我走到半路上面了，就已经忘了咱要去迪化街了。就结果就到迪化街之前呢，我们一伙子人啊，就沦陷在那个台北的长安东路上有一个玩具店街了。 那这个台北的玩具电节那时候正是十月嘛，要台北人要过万圣节，所以挂满了各种角色扮演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几个就看到了像大孩子啊，都快要过不去了，就逛这个玩具节，结果李欣呢什么都不爱，就是拿了一个猪头的面具，橡胶做的有弹性那种，戴在脸上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呢，孙浩就跟他猛拍照，我想他们这个上海啊是粉丝特多，大概要传上什么微信还是什么东西，需要粉丝瞻仰老师佛光用啊。那这个是你们有瞻仰到是吧？ 没有，我 听。要继续讲啊。那这个李欣呢，还在台湾啊。我们这样子一阵胡说，对不起，我讲到这是猪头把我气的，我已经忘了要往下讲哪里。那我见着李欣啊，我就说这个，我就回去跟我的学生讲啊，我说我觉得我跟李欣两个人因为所学相差太多，天南地北，所以呢。我跟他都好像是吵一架两人都能长功力，我看他觉得好像是我的就是灵魂所欠缺的那一半， 哇 soulmate 对。然后呢，我学生就下课来嘲笑我，他说老师啊，一定是你单相思哦，这个人家可不是这样想你吧，对，因为我的学生在台湾有一句话叫吐槽，对不对？学生都是要吐槽老师。然后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揪啊，就打电话跟李欣讲，我说李欣啊，你听听人家讲的，人家说我对你是单相思。然后李欣说什么呀？李欣说 JT 啊，你放心去跟你所有学生讲，说这话是我李欣说的，我的人虽然是孙浩，我的心是你的。我说你这就是在告诉我你永远不会跟你老婆离婚，我是你永远的小三，你这话还有脸讲这个上海第一大色婆牛郎男公关。 紫气出现 了，就是我跟他勾动真情了，我跟他炉顶了，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不但是要让那个猪心花怒放呀，你还要说的那个猪啊连让你吃他都甘心。对方不愿意的时候不能签那个魔法合约，一定要他愿意。所以呢，李欣呢，他在我的班上跟我的学生说，哎呀，你们的阶梯叔叔啊在中医界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我要说嘛，阶梯叔叔是中医界的王语嫣。 王语嫣， 那王语嫣是什么人呢？苦命女，对不对？单恋表哥慕容复，表哥要学什么神功王云都，老哥表哥我替你读书，给你，是不是这样？天龙八部啊，对不对？王云的嫁他妈的嫁妆就是无量山的那个所有的藏书啊，对不对？我就是博览天下群书，到最后要让一个王八蛋李欣表哥，他还小我五天呢，当一团紫气给吞了。所以其实这个九转还丹的第二转，说来呀，也就是所谓房中术的根本，对不对？就是你如何和一个人，我看你也可爱，你看我也可爱，然后彼此养蓄出紫气，然后打个啵儿，接个吻，就得到紫气了，是不是？所以这才是九转还丹的练法，而不是你以为的。这个我还没讲到重题啊，重点就是紫气是什么这件事。第一页啊，我想我对李欣见悟的。那许哥，你爱怎么改怎么改。哎，这都是你的唯利马首是瞻。你最高 有来闹紫气。 我真的没有李欣那等功夫呀，因为李欣就是到处送炉鼎的天王，他在上海外号叫师奶杀手。我告诉你，我在虚空之中抓下一个画面来放给你看吧，就是他这个有一个学生长得那是很抱歉的一个差不多58岁的师奶， 然后呢，下了课的时候往外走，然后呢，李新说听懂没？他那个吃奶气呼呼的说不懂。然后呢，李新就过去，含情脉脉的望着他，然后说：“这位太太，我跟你有没有心心相印？”我学的对不对？是不是这德行？你们在上海帮看，当上海帮看过的。我这人是有点道德，不偷窥别人隐私的，但是真的要我看，我眼睛很贱的，对不对？58岁的太太，她都要拿她练瓷器当炉鼎。 什么音啊？ 啊， 老音、啊。一般人都拿少音练，高手拿老音。 那这个下次徐哥哥再开坛说法给你们解释啊，我不懂。太阴练行，月亮。女性能量的那个修炼法，助月亮。 少阴绝阴太阴，你说那58是太阴？ 哦，那我啥都不知道，乱讲。反正有许哥哥接着，我也不怕摔。啊、我现在在吊你们，我也要练紫气。要阴灵医生扑入许哥哥的怀抱。因为这东西真的是全世界都有这共同的渴望。就是吃饭前能跟你的饭多聊上两句，像是美国有一个我认为是鬼才的这个歌舞剧的作家，叫做 Stephen Sondheim， 徐哥听过这人吗？ 没有。 好，没关系，不重要。他有写过一出歌舞剧叫做《稻森林曲》，就是灰姑娘到森林去发生什么事儿，小红帽到森林去发生什么事儿，这样子，然后白雪公主又发生什么？没有白雪公主，睡美人啊，不，也没睡美人，我忘了。对之类的，那这个结果呢？小红帽到森林里面去，要拿便当给他姥姥嘛，是吧？北京人说便当行吗？ 可以 啊，拿便当给他姥姥，然后呢，就有个大野狼来纠缠不清啊，对不对？就小姑娘啊，你往哪去啊？要不要大哥哥帮你拿东西啊？是不是？然后这小红帽就被大野狼撩拨的撩拨的。他心好像有点痒痒，可是呢，我是小红帽，是好人家女孩，所以说爸爸妈妈说的不可以跟陌生人讲话的。那肥的那个小红帽的女人啊，很肥，然后呢，嘟个小嘴儿，气呼呼的走，才不要跟你多讲话。然后那个大野狼就唱了一首世界名曲，最重要的一句歌词就是说：人生在世，夫复何求？吃饭之前还能够跟你的顿饭评上个两句。 哦，明白了。 就是你呀、啊，要撩拨着他心痒痒的，真的想被你吃， 好吃， 对不对？ 哎、 可是李欣那一招，我是真学不会。就是李欣那个单纯九转的那个人肉无底的那个眼神呢、啊，我是觉得很麻烦，我学不会。我两眼睛像死鱼，怎么样都点不着人。可是李欣就不一样啊！要讲李欣的话，要话说 long long time ago 啊，话说从前，在我潜意识的边界吧，有一个格林童话故事的福马库。在这个格林童话故事的福马库呢，有一天，这个白雪公主的妈呀，白皇后，跟灰姑娘的妈灰夫人啊，下了戏在打麻将。啊，那这个白皇后呢，我这边讲的是九转还丹需要的难度级数了啊，就是白皇后呢，就在那边说：“这个哎，灰夫人呐、啊，你晓得我那个逆女啊，真是受不了，糊了，清一色啊，这个女的我也不晓得，我那个女儿啊，阿雪啊，就是13、14岁吧，那个胸部啊大的像什么似的，但这个呢，我看着讨厌，把她轰出去了，结果呢，看她在外面又勾引了7个男人。”啊， 个儿都不高， 就是供他10万。简单来讲，就是，怎么讲？我们那个女朋友的什么？我们台湾说你我当了女朋友的驼兽还是什么司机啊？就是说，都把那几个矮冬瓜收服服帖帖了。那就是我就看着就有气呀、啊，所以就出去找个毒苹果给他毒死了。可是呢，这个女孩啊。我就觉得奇怪，我们这些端庄的夫人呢、啊，没这事儿。可是她那个胸部，我就不晓得怎么对那些矮冬瓜那么有魔力，死了不烧掉，也不埋掉，做一个玻璃罐把它装起来，说要放家里面当标本，天天要看。 哎呦，这一放放出帅来了，就经过了一个叫做王子的东西呀、啊，居然看到一个放在玻璃罐里的一个女人的尸体呀、啊，而且我的苹果毒死的，两眼翻白，舌头往外伸的，他都忍不住要扑上去强奸这个尸体，结果他乱奸一通，把这女儿的桑吉尔的毒苹果给他奸出来。哎呀，这个阿雪啊，我真是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太可怕了。然后呢，灰姑娘的马灰夫人啊，就说：“哎呀，白皇后啊，你也别说了，我知道你这显摆你女儿有本事，可是啊，海底捞月，自摸十三幺，这帆不跟你算了，看你气成这样，留点那些私房钱吃药去吧。啊，那这个我们家那个阿辉啊，才真是要死。”我在家里就看他那一对眼睛啊，那个贼的哟，可不简单哦。他呢，平常就跟那些家里那些下人打成一片，也不知道是如何之一片。然后呢，有天晚上我都已经不准他出门了，也不给他衣裳穿了，他还给我跑到后面乱葬岗去，居然刨出一件礼服冲到王宫去勾搭一个叫王子的东西。然后这王子，你那个是在外面勾搭，你看不到，眼不见为净。我这个呢，是王子找到家里面来，他穿着人家穿的寿袍去勾搭王子，人家还拿一个不能走路的玻璃鞋来找他要人，跟我要人，挡都挡不了。哎呀，我们家这个人，他那个贼眼，这个贱笔小蹄子可不简单哟。就是这个白皇后啊，跟灰妈妈这抱怨啊。那我就觉得对我来讲，这个人肉炉鼎的难度就有点像李欣的这个状态了，就是他真的就是那个勾搭人那个贼眼可不简单。我们这些人呢，也不知道要苦修多少事啊，才能变到那对贼眼。 这其实变到也就吃到了。 我跟你讲，他从我这吃瓷器啊，不是这个吃法，就他因为知道我对他已经怦然心动了，他要什么中医术，对不对？我在这多少经典，我可以倒背如流的给他双手奉上。当然了，紫气要存在，一定要我觉得他可爱，他觉得我可爱也行。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感受上的差别，对不对？我相信我在他眼中就是永远的小三，就不是有那么可爱，对不对？可是他呢，却要当我的唯一，这个很过分。 小三还是机心， 就是了。 真动了。还管 小三不小三，我还有机心呢，是吧？我真扑上去，孙浩会踹我吧？ 看，还是机心。 嗯， 还是机心。 就是我们都是不得解脱啊。那现在接下来两个话题，一个是紫气啊，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题；一个是师解法的问题。从哪一边开始讲？因为两边都有意义。我先讲一下师姐版的话题，我们再回头讲紫气啊。就因为紫气的话题可以回到我认为的真正的这个临阵医术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是比较紫气比较有延伸价值，师姐版讲完就没了。就像我们这个中国人的那个三花聚顶之法啊，逆运合车、炼精化气、炼精化转、炼人还虚，虚了之后呢？这个最高境界的功法就是你遗留下的肉身不见掉，是这么回事，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这个男人的头脑的机心里面啊，都有一个，其实也不能说是错误，只能说是有一个画面的这一半，就是站在表面意识看的这一半。那我是要说，这件事还有看在潜在意识那面看的另一半，就是这个机心哈。是这样看这件事儿，就是说，如果功力高深，能够拿来向世人显摆的，就是我走了以后，我连一个肉身都不留下，那我就要如何转促我的真气，让身体里面充满了可以把我这个骨肉都消融的这些光点点，那终有那么一天，我的骨肉都被烧成了光，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很神，对不对？就机心一开始就这么想的，不然的话一样是成仙，你干嘛非要烧个肉身，对不对？一定是爱面子，要说我成了仙还比别人强。那如果呢，你丢不掉这个肉身，因为练功能走到这一步，身体也太好了，是不是？要死死不掉， 那我如何能够摆脱肉身呢？那可以有个第二级的方法，叫做冰解，就是徐哥哥那个冰，让徐哥哥来解，是不是？ 我的冰和士兵的冰。 对，就士兵的冰啊。 冰解。 冰解啊，就是出横死啊。 就拿刀砍吗？ 就被人用刀砍死。我们今天冰解不一定要用刀嘛，车祸就好。就是想个办法让你能够挣脱这个肉身，所以第二级的叫冰解。是这么回事儿，那冰姐也是要懂得这个，就是好像六刃铁板这些东西，能够算得到我到这一天有劫，趁着这个劫来趁仙了。 那直接出上刀不就完了？ 就是嘛，我也是这么想。像昨天开车载我的这个好朋友啊，他就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我这一直岔题，你们会恨死我，但没关系，岔题也行啊。他讲说，叔叔啊，你那个路边有卖一个呛面馒头，要不要吃？特好吃。我说我吃馒头是这样，那个一个馒头我分八块，每一块要配三种菜，没榨菜我不吃馒头。他说你就是不懂，呛面馒头就是吃这个味儿。然后呢，我跟你讲，我当年呢、啊。被抓到拘留所的时候，看过一个人一口气吃八个馒头，馒头就是两样吃的。那我听着就说：“哈、啊，你还待过拘留所？”对啊，我年轻时候无照驾驶。他说：“不过叔叔你放心，我这会儿可是有照。”我说：“我怕你啊，你今天让我冰解了，我也笑不赢。”对不对？就是这么回事而已嘛。 你吃了 没？我没胃口。那个之前。那个朋友带我去吃一个什么什么卤水火烧， 卤 火烧，卤猪火烧，就塞得我要吐了。 哎，你绝对吃完没？ 本人在台湾两天吃一餐，那这是根本就是想到什么东西能让我流口水，我都是说老天爷你太好了，终于给我一点儿。 你这第一 餐对呀、啊，我没胃口呀。最近呢，就是说没关系，原来我是嘴巴也是刁的，我终于承认我本质上嘴刁的人，就今天要吃哪家餐厅，明天要吃哪家餐厅，这样我就有口水。第一条其实真正的本质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走上丹道之路啊，是在于这个人他的生活之中遇到的所有的人事物，是不是能够让他有一种很乐意拥抱他的怦然心动，对不对？如果你见了你的爹娘就觉得疲了，做了你的工作就觉得疲了，就是没有那种内在一个爱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不对？像我们庄子讲达人，你至少你这个工作时候每天上班就觉得我是在做一件我爱做的事。 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爱， 对不对？ 然后就觉得 对，那这样的话你已经破损了，也就更不要说。我这一个下半今年下半年我跟那个李欣在做的一个子题，这个子题也是不知道到礼拜六结束前能不能讲的，就是那个怎么样的个性是少阳破一个洞，怎么样的个性是少阴破两个洞，怎么样的个性是厥阴全破。那我们这些行内人啊，中医两大泰斗呢，最喜欢看着别人偷笑，就是你看那个人厥阴整个爆裂掉的，他现在在七成丹田，开什么玩笑？就是对不起，我们中医态度好傲啊、哦！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互相舔伤口的状态，我就跟你讲说，心啊，我啊， 舌 没有了，就对着隔着电话嚼舌根啊。我说我的身体啊，好不过少阳。李欣说没关系，慢慢来，阶梯我看你啊，少阴厥阴还各裂了一条缝，你要多睡觉啊，明年我约你去云南山上走走，说不定你的缝补起来了，你少阳就能通了。找我约会啊，带老婆找小三约会，这人行太不真人的。那这个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拥有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怦然心动的人生。如果没有的话，你那个《伤寒论》说的那个少阴就是一个大洞。那你少阴都一个大洞的话，所谓的河车要运的是三阳寒水之气的满格，怎么可能会有？是不是？所以到处臭着张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松的问题。你整个练功法， 处处不松，处处不提振交感神经。因为人要松也能直接松的，太极拳就是。可是实际上要紧的是，你遇到你的人生里面接触到的东西都是你怦然心动的东西，你就松。因为人在爱上一个什么东西怦然心动的时候，你整个神经系统是放开。所以我在街上啊，就非看到一个帽子我怦然心动，就一定要买，而且还叫秉忠助教，我们竟然一人戴一顶，我头上两个角，头角针头，秉忠戴有个第三只眼的，我们这样子来画这个鬼画符的魔法阵，我松，你懂吧？一定要有一点可爱小玩意，就是身边要带点可爱小玩意，就怎么好，怎么让你有一点点可爱的感觉，你就怎么样一点点松的，是不是？不然没有真气。真气这个东西是自律神经中的副交感神经得以提振而来的，这个东西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的。当然如果你要把它放到一个完全物质化的层面，你可以说是太极拳讲的一天清醒时刻走啊坐啊拿东西，千万重心不能放到同时两个脚上，只能放一只脚上，唯有如此你什么地方才能松气才能沉，这是物质层面讲，它不是错。但是就是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机芯产品嘛，啊，所以就是说各有各的一个做法，但是重要的就是这个松，你不松就没办法练这个东西了。那另外回过头，对不起，刚刚哪里迷路了？我说理性勾引我，然后呢？子气要回子气了吗？啊，要回子气了。 没有没有没有，说话不是不是，一句关键的讲就是，你有一颗爱心，然后你会放松，你再去练 这个。对，就是。 的话， 再去造炉顶。 对。 对，我就说徐哥哥。 话说回来。 啊。 如果说你那个状态太不用练。 我就是说嘛，我前两天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那问题好荒唐啊，就是有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个人他问我问题，说你在那个上次在后普讲啊，就是说人呐、啊，如果能够借由这个房中术调和阴阳，进入一个无时间感无自我感的状态，那就好像是上帝给你盖个戳戳，说你这辈子有可能成道。那有房中术机体的人就是动不动可以多盖一个戳戳，对不对？因为这个戳戳在修道门叫做三托利啊，这个一般那个打坐的人很难盖到的，可是房中术的人的戳戳是满格，对不对？一天到晚盖啊，就无时间感无自我感，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就问我一个问题，说那我们很能盖戳戳的时候怎么样开悟成仙呢？我问他，为啥问题这么我难倒了？因为呢，我想到我小时候看一个电影，香港拍的喜剧片叫《东成西就》，你们听过没？ 嗯， 那里面有一个梁家辉啊，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演段王爷段志兴，一个是演他的那个爷爷段誉。然后呢，就说段誉那个老头子啊，老爷爷的梁家辉跟那个年轻梁家辉讲说，孙儿啊，我们家都是天生慧根能成仙的，你出去找一个真心人黄药师说三声我爱你，你就能成仙了。那结果呢，这个段誉这个段志兴就不懂啊，就问他爷爷段誉说，那爷爷既然成仙那么好，你怎么不成仙呢？那这个老太爷就说，你哪里见过一个八十几岁的老男人还有那么多女朋友的，我这样子我不需要成仙。好，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已经完全跑题走神了，我怎么摸回来，就是 爱心放松 放松，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头四关，对不对？你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如果说工作来讲的话，英文的工作 work 词的就是 W or K， 就是你啊，就是要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否则你就当不了皇帝。就是你要是你的工作之中的皇帝，我永远觉得我就是世上最富足的这个人，不然就换掉。我如果跟这个人交朋友，甚至是结为夫妇了，如果看他不可爱，他看我不可爱，就换掉。你就是要学会这个转，不能怦然心动的就甩掉，不能怦然心动的就甩掉。这就是丹道的前四种。只是大家有没有这等魄力呀？一定都是屁眼太紧，生不出魄力呀。所以如何屁眼先松啊？因为打坐不能够的是 你静坐的时候脸上有笑容，你拉屎的时候没有。一定要每下欲望，下面的那一半才有真相。要静坐的时候脸臭臭的，觉得自己在做苦工，拉屎的时候觉得特舒畅，那就是有道疾。那最好呢是像徐哥一样，吃饭的时候呢也是幸福洋溢啊，拉屎的时候也觉得这他妈的爽了。可是呢要如此呢就得家暴，就是总要把老婆推开拉开了。那这样的话，如果刚刚讲到师姐这件事儿，对不对？因为呢在世界的共通的那个基督教啊什么的符码里面啊，你看看基督教里头本来是长生不死的亚当夏娃，因为吃了是非之果，所以被上帝贬为只有一生一世的凡人。那以我们今天的人的知识水平都知道，其实人呢、啊、都是永生不死的，对不对？都是不断的在肉身里面来来去去的。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能够定义这样的人是永生的太古天真之人，而这样的人是只有一生一世的凡人呢？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明明人都是永生不死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差别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在所谓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考古里面去追溯，就是在这一个基因所构成的文明社会之前，所谓的上古天真之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如果你要我从我人生之中，因为我认识的人里头，我的朋友最近这两年之中好奇怪，我越来越发现我认识的人里面有人可能是上古天真之人转世到这个社会的，就是他们告诉我一些事，让我知道说原来这个上古天真之人的那个生活是这个品质。就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平常人没有的特征，比如说秉忠啊，他说他最疼爱他的人是郝万山老师嘛，郝万山老师他跟秉忠讲一个心法，说你啊常常让自己处在半睡半醒之间还是怎么样，你告诉我 啊， 你说郝万山老师教你什么？ 他其实在说一个状态，那个状态我就听他讲， 他就说，就说好像什么东西又像在睡着，又像是清醒的那个，就是简单来讲，用学术正确的定义叫做在那个快速动眼那个 LEM 睡眠跟那个阿尔法波的脑之间的那个状态。那这个，那郝老师告诉秉忠，秉忠就回来跟我讲，我已经会了，一天到晚都是这样活的。啊，就是那更何况我还有身边有一些其他的告诉我，就像是练子气这个丹炉之法，就昨天呢、啊。因为我是前天到昨天在发噩梦，对不对？就我昨天终于被人捡去逛街了，结果这个带我逛街的朋友跟我讲了，我才听到哦，原来这就是练子气之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首先你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夜店吧？因为你知道说夜店在我们这里是很纠结的，因为我们说到要养生都要想晚上11点前要睡觉的， 嗯， 对不对？不然气不入胆经，胃气不能回归营气啥的，对不对？我们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规矩。那结果就是带我的朋友呢，他就说了一件事儿。首先我要说啊，我先说回子气的定义啊。子气这个东西现在西方科学是有最新研究的，就是子气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那个 DNA 那个圈双螺旋呢、啊、本身就是一个蓄电池，它可以积蓄一种能量。那这个蓄电池它积蓄的能量啊，就是你如果给 DNA 刺激或怎么样，你会看到那个细胞吐或者是吸这个东西。那细胞的里面的 DNA 所吞吐的那个能量现在被定义为是波长为380 nano， 就是380纳米波长的紫外光。而这个380 nano 的紫外光呢，刚好就是人类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光的极限边缘，就是眼睛好的人看到它是紫色的，眼睛差一点人看不到颜色，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如果你的 DNA 结构啊是吸饱了这个380 nano 的紫外光的话，你这一辈子就无灾无病， 那如果你 DNA 受到了某种压力，就是你的细胞受到压力紧张了，那 DNA 一搅那个光就吐掉了。所以很多人练功，对不对？我是看他在吐自己，不是在吸自己。那如果这个细胞里面的这个子气真的被榨干到一点儿不剩，那这一个细胞里面的 DNA 可以分化出三种不同的癌症，就是至少。所以有没有子气才是疗愈之本，对不对？不是我们今天桂枝汤、麻黄汤什么乌梅丸多强，不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就是神开光 嘛。哦，原来这叫开光，我不懂了，因为。你说的神我又不会，所以这 就是三魂七魄里面有三个小红人，就是三魂是红色的，七魄是黑色的。 所以你说 有神，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跟你说这个紫气应该有相关。 因为我徐哥，我纠正你啊，就是科学正确的描述啊，是神多的人精多。对不对？少数派自由人很多，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今天这两天都讲不到。这个人， 神多人精多，精多的人神多。 哎， 相互的， 刚好是正相关的嘛。就表面是里面潜在意识的比例越高，他的精就越多，神就越多。所以就是神的完全正相关是精，不是子气。就如果这样说，就子气是您说的另外一个框架的。难得纠正一次许哥。哇，机心大乐，你还打哈欠，你看不给我一点成就感。那这个，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说我呀去夜店，那我一听夜店啊，我就怦然心动了。为什么呢？你想想，哎，夜店里面有一种灯啊，它那个灯泡照到你没色没光的，可你身上那个什么扣子什么蓝白色东西会发亮，就那灯就380纳米。所以你去了夜店就已经沐浴在紫气之中了呀。 对， 当然不见得对了，它还有下面嘛。哇，只是说我说太古天真之人就是不同凡响，怎么样都能找到一条道，对不对？我们这些无道之人处在迷路状态，就要早睡早起，身体好。是不是？对，很荒芜嘛，对不对？早睡早起你真好了。那结果呢？我就说，第一，你就已经沐浴在380纳米的紫气之中了。然后他又说了下一件事，他说有一次啊，我同我女朋友去夜店，就我喝，哎，秉忠啊，这个喝酒喝到不记得发生啊，对不起，我看错人了，喝酒喝到不记得发生之间经过什么事，我们台湾人叫喝懵了，北京人叫什么？就那个 blackout， 断片儿 啊，说了个专有名词，我不会的。就他说我呢就喝到断片了，结果等到第二天，我女朋友告诉我。他说你昨天可威了，就是在整个夜店里面啊，所有身高超过1.7米的漂亮小姐你都摸过都亲过了。你看那么个画面历历在目啊，就是抱着个搂着人家腰，哎，什么呀，你爱不爱我啊，两眼朦胧。你看看一个人的表面意识被酒精打散了之后，潜在意识一支配他，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找身高1.7米以上的美女搂人家腰，哎，造子气，对不对？然后我说真是厉害啊，就是那个夜店不少人，多少人的那一晚就成了你的人肉炉鼎。所以这个真正的仙道，因为你要想啊，制造出很多机器和子弹的是亚特兰蒂斯系的文明，就是木大陆系的文明从头到尾就不造机器的，所以他们要盖金字塔用唱歌的，要接骨用唱歌的，要造子器必然是用人肉炉鼎，不是用外丹炼金术。而讲回像子器话题，我岔一下再回到这个师姐冰姐的问题啊， 那这个子气的问题呢，也就是我们今天中医必须要面对一个所谓临证技术的问题，就是当我今天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我跟这个病人的所有的互动能不能变成一个怦然心动的邂逅，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这样子，你能为病人造出子气，也为自己造出子气，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医疗事情看在太古真人眼中可以被容许。可是我们今天在面对病人的时候，完全就是他上古真人眼中的一败涂地。你呢，或许修了他的少阳，挖破了他的厥阴，对不对？就好比说我从常常讲本草，我说你黄芪，如果你受了重大外伤，黄芪加这几味药要长肉是很快，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病人他的少阴君火不够，你黄芪要去生相火，具象化这个有形的肉身细胞，必然要动到君火。你用黄芪让它长完了肉，不得这个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哎，算你神没错。可是从此以后，这个病人的余生，他就是比旁人笨一点儿，健忘一点儿，因为你用掉了他的少阴君火，你是神，可是你也伤到什么，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李欣在台北这边跟我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身体的体质学，如果用伤寒论来讲的话，从太阳一路堕落到厥阴，太阳的时候你还有满盘棋子儿，可以这样子下个棋子儿，但是即使有满盘棋子儿，你也是在一面棋子一面走的哟。那等到了厥阴的底层，只剩一个将一个士了，你这盘棋还怎么下呀？我想徐哥，我们都是行内人，这话你一定懂的，是不是？ 我理解你这态度。 你理解我这什么呢？ 太冷太冷， 你跟李欣太冷，一拉着我就是行内，以前我是 等着呢。 你看李欣出来了。 对，我们现在是互相勾搭比较重要，有的人不要自己的，大家来调情。因为我就羡慕李欣那么能调情，我就没办法，我是啃书虫。 而且我插一句，他说医者父母心，哪怕来看病，咱看病是70、80的老头，但是你要调出一个你是他爹的这种气氛， 带上反应， 这就是那种医者对他的那种自信。 对，就是我们不要说什么修了他的少阳，坏了他的厥阴这种非常黑化专业的问题了啊。我觉得再退一步讲，就是我们到底给人家人生有多少贡献的问题。就是你想想看，就比如说我一个好朋友何律师啊，他就是很能干很能干的女孩子，我跟她是情同姐妹。那这个情同姐妹啊，那何律师的妈妈对我们超疼爱的，所以何妈生病我一定要看。那就何妈来，我就去把脉，我就说，哎呀，好妈啊，这个我会看，你这中焦脾胃太多痰了，我这个临江五味心窍仁的底再帮你弄一点更温和的药，帮你吃的舒服，这个咳嗽就会好啊，因为何妈常年就老咳着不好。然后呢，我就那咳的，你知道那个脾胃痰湿多的那个痰不是稀里糊涂的嘛，对不对？啊，嗽，对。然后呢，我就把何妈给调好了，就何妈调好之后呢，过一段时间，所有认识他们何家人都来跟我讲，是他说我们好怀念从前那个咳得稀里糊涂的何妈的声音啊，是多么清脆悦耳啊。因为何妈好了之后就心有余力得以学文了，他就去注意我的好姐妹的男朋友如何的不合他意了，然后呢就说我女儿这么优秀，那么好，那么上进，那么努力，怎么会嫁了这么一个懒洋洋的男人？然后就见谁都抱怨，结果本来好可爱一个何妈，不咳嗽以后变得好可怕一个何妈，就抱怨着抱怨到英国的那个何律师的哥哥何老师家去，就是何老师是我心目中就教我莎士比亚的人，他是学戏剧的，然后讲这个妹妹怎么可以这么好一个人，还跟这种男人什么叫骂骂骂，骂到何老师这位我们的大哥都哭了，说我这个。从小反正你对我没期望，就是你从来没有看得起我过，就是搞到这样。 我治一个咳嗽，你看后续害了那么多人。 那我就说这个 就是不懂得什么叫仔细的人，就是会犯这种专业的错误。你不能说我不会治那个咳嗽啊，可是治了之后呢，对不对？所以我之后就常常会去注意李欣说治疗什么人之后，他心也闷了，人也闷了，然后林杰呢他又是如何如何的敷衍病人，明显他没出到一成医术，是不是？对我来讲就是这个推手要怎么推下去。因为啊，即使最讲究松的太极拳，这个推手推来推去也是推的人哈，100个人里面不到2个人能够，不管你是推人的人还是被推倒的人，2个人被推完之后都更松的，几乎都是还是怕输，对不对？要怎么样接下对方的劲儿，然后结果一紧张肌肉又崩了那么一下，又长着力，就是肌肉的力气，对不对？结局是推手到底的，是没松的，反而更紧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太极拳就只管你一个松的，实验证明都是100个人有99个人都更紧了，那我们这个中医面对病人可比推手要复杂了，是不是？所以你如何能够在跟病人的互动里面结局是他更松我更松？如果我就是非常高兴的当了台湾金方小泰斗，见人就治病，你以为我的好日子能过到哪一天呢？是不是？就是开药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作为对我本身里面仔细长不长的问题。就是当中医泰斗非常容易死于13种不同的癌症。这推手怎么推，是不是？就像我目前现阶段的这个内在画面是这样，其中有一个画面其实也是上次许哥给我的，就是呢这个我们面对一个病人啊，以我现在这个比较，以就是我现在已经转到我们比较偏向太古真人的标准来看待这件事了，对，不要拼医术，因为拼医术谁拼得过林杰？但是你看他怎么样敷衍答会你有谁拼得过他？是不是奇壮如牛？我特喜欢他那个胸肌。因为你知道人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啊，都有来自于宇宙的那个内在呼唤，我们是神，就是潜在意识的呼唤，所以你千万不可以说什么样的运动对你身体好，要看你的神喜不喜欢，有没有怦然心动。就像有一件事情害了我20年，我跟你讲，就是我呀，因为从前什么书都读，所以我等于是被一个道家道门的练功规矩箍起来的人，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有很多根本上心灵的束缚跟制约的 highly conditioned。所以呢，你看看我们道门会说，哎，你练个太极要通三关，你那个尾闾要通，你一定不能翘屁股，对不对？一定不能乱挺胸，是不是？就不要说到夹脊跟玉枕了，所以就是要含胸拔背，不要挺胸，不要翘屁股。这话你们乍听也没错，这样一条督脉才顺吧，好像一个人吊在那样。那我呢，就是20年来呢，就是总是含胸拔背的，这个不翘屁股不挺胸。那李欣更加是不翘屁股不挺胸，他没屁股的。但是他那家伙屁眼还蛮松的， 是吗？ 对，但是李欣是天然的内功行者，就他糊里糊涂就去跑去练内，就自己练起内功了。就他那个是有内在呼唤的，可是我没有的。所以呢，我常年这样子不翘屁股不挺胸，我的身体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差。一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朋友，我看他胸肌特大，那个屁股特翘，我就觉得有一种伤心，就是有一种很心碎的感觉。我就说，我看你的胸肌，看你的屁股，我好嫉妒，好想哭。他就说， 就是说你这么不符合我们内功练功的原理，可是我看着你我特吃醋。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讲，他说因为我从小我妈就说男人要好看就是胸板要厚屁股要撅。就他可没有学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功啊道家。我听了之后我忽然懂了，就其实我的内在呼唤也是想要做一个有大胸肌撅屁股像林杰一样的人。就是那就是我怦然心动的身材，对不对？可是我头脑受到的制约让我不可以接受这个内在呼唤。道家是要含胸拔背才是对的。我跟你讲，你含胸拔背啊，你真的一点肌肉练不起来。因为太极拳那个含胸拔背是让里面所有的肌肉都化掉的。所以呢，到今天我没有一个让我怦然心动的身材，我含恨多年。结果你说我含胸拔背练得多好，细胞里头都是恨，看到人家胸肌大我哭啊。所以怎么会有一个养生法天下普遍共用的呢？开什么玩笑，木有。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啊，我们来看待紫气这个东西。那我们在临床面对病人的时候，我要回到那个话题了，就是你想想看，如果说是像是徐哥哥给我的一个答案，但是我就说什么答案都是到最后我们归纳了抄下来都变畸形了啊，日后还是要翻盘的，但是就是借假修正一步一步爬吧，是不是？那我就想到许哥哥告诉我，就是我幻想出一个画面啊，如果有一个人他今天不管哪疼不管得什么癌都好啊，来到我面前，那我伤寒论的一个学习者，我或者呢抓主症开药也罢，或者是想个病机觉得他体质哪里虚了调个体质也罢，对不对？其实你说像抓主症开药或怎么样啊，其实东西都是还很有考究的，只是今天我们存的心要跑题了，对不对？所以就不拉回来了。但是比如说我那时候李欣来我那儿的时候，我丢了个孩子到他怀里，不是他生的吧，更不是我生的，就是我班上有一个小孩，他呢肋骨痛了好些天，然后因为他自己学中医嘛，所以一个方一个方也试着，然后我呢每次都是搭他手，就是你这个脾胃脉虚成这样啊，我看你要治肋骨痛有点难，就是你这个肝阳虚已经克着脾阳虚了啊，这个脾阳已经一点都不剩了，你总要救个根本吧，对，我就说这句话。可是这小孩还是好奇嘛，一个方子啊，试了又试，试了又试，不行又换方，那哎哎拖到李欣来，结果李欣来了之后呢，我就说孩子啊，你上去找李欣叔叔哭去，啊，他就变成我们那个班的活教具了。那反正孩子还特用功，他吃的每一个方他都背得上来，哎，那呢？简单来说，这个孩子的肋骨痛啊，他说我吃这个父亲煮胁痛方，是一吃就更痛；我吃张仲景的柴胡桂枝汤，是吃了之后闷闷的不好不坏；而我嘞，吃了十方的合剂局方的，我忘了是逍遥散还加味逍遥散，就觉得轻了一点。他这样跟李欣讲，那李欣这个人啊，他真的是啊，坦荡荡的说我不读书，所以他就是每一个方他听得懂，全叫他抄黑板上，就是一位一位要讲，写的仔仔细细的。然后李欣就看着三大团药，啊，然后就说你看看啊，这个第一团，这个什么父亲主治胁痛方，那有个枳实，有个什么，它就是破气。那你呢是少阴厥阴都裂了，太阴也已经垮了，这个人。这个气一破，你身体能不坏吗？那你呢？看这个张仲景什么柴胡桂枝汤，那总统家家呢？这个泻一点，那个补一点，勉强可以说个平，不补不泻。那所以你吃了就闷吞吞的，不好不坏。那如果呢？是你说的这个什么逍遥散？那到底是补脾胃的、补血的药那么多那么一点点，而且你脾胃烂，多那么一点点才吃得下去，太多了你反而难消化了，是不是？所以。这样子你吃了会好一点，所以我们每遇到一个方剂辩证，你也可以说辩证也辩了肋骨痛，对不对？你也可以说辩病机 鸡也看掉，就是肝胆之气郁结。开药的时候随便一出手，还是有完全不同的剧情会展现在我们面前，是不是？但这话我完全不用冲着徐哥讲的，大家都知道了吧，是吧？也不要好像瞪着你说就知道你不懂。爱你最多瞧你一眼。对，就是，所以你能够明白，各位都是中医的同道，是不是？你辩证也对，你病机也对，可是你还是要又要放回这个人体框架，你到底这个太阳到厥阴到底破了哪几个根，怎么破？这跟你直接开药开哪味药没关系，跟你总体战力到最后结局做出什么故事没关系，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我现在还没回题啊，另外一点啊，就是这个我说我看病人的时候啊，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是我觉得回忆起来还能在我心头残留一点怦然心动？因为病人，各位，我想多少都有经验吧，特讨厌，是不是？我说医生是建业，病人是贱人，贱人者多矫情是也。就是这个人，华妃讲的嘛，对不对？女人讲话都要听的，贱人就是矫情。我说我呀，跟我中医同道。说来说去我们的人生就在矫情之中度过，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病人呢，你看他的长相，看他那个嘴脸，你就是一点爱都没有，完全不可爱。如果我今天要过怦然心动的人生，要练紫气的话，一定这种人我躲得远远，见都不见，怎么会跟你喝茶聊天？是不是打从心底就觉得不可爱的？可是今天因为他是病人，我是医生，我做了一个建业了，我就得矫情了，对不对？明明看你从头脚到脚都不可爱，那呼吸包是有点可爱，我也用不上。那这个，但是呢，还要问你有没有好一点啊？你这个病脾胃痰太多了呀，那记得少吃点水果呀。不矫情吗？ 那得改行了，这样就很。 对不对？我彻头彻尾看你就是不可爱，然后你看我呢，我啰嗦的越多，你也觉得遇到个权威角色在那边说教，你也觉得， 你都感觉得到， 对不对？ 双方都会感觉， 一见面就不能相爱，就在那边矫情，你杀我子气，我杀你子气。你就算这个病真的治好，之后还有13种癌等着你呢。是不是怎么玩都会输的？所以在临床上面啊，我想勉勉强强要勾勒出一个画面的话，我就想说我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得到一个人生，是我跟病人越来越互动的过程里面，我跟他还能真的越来越有一点怦然心动的感觉。那可是如果我以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跟病人说我们做人不要矫情啊，那华妃都说这样不应该了，那我100个病人他剩半个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恩是不可爱，我身边可爱的病人只有一个人，我妈。我跟我妈特相爱，我看你们家那个老佛爷8000岁是半个。 我有100个病人，99个可爱，唯一一个不可爱就是我妈。 是吗？ 他们俩真是相反。 对，我只有一个可爱的，因为我妈她是那个潜在意识主导的很明显的人。我有一次她出门旅行啊，她我们是约好了一个礼拜不通电话，我也不知道她人在哪。那结果呢，我有事要早上，我就对天空叫说：“妈，打来啊，真的。”大家谁也不能瞒谁，看得出来，我们都是有机心的啊，就是别看。 哎，你看出来这个不是机心， 我不是说这个是通神的， 靠野心看。 对，看野心。我说我们啊，对，我又说错话了，徐哥，谢你给我纠正。对，我们是有野心，看得到自己有机心的。对。所以呢， 对不起，我又跑题了，我只能回来，就是怦然心动的病人，对不对？就我除了对我妈一个人之外，我看谁我都不能怦然心动。那时候荷妈特疼我，我看荷妈我还以为我遇到一个怦然心动，结果搞成那个样子，我也觉得坏了坏了，又闯祸。这是其实都是不三不四的故事情节哈，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面对的真实的一个医疗者的人生。我不能养子气，也不能帮医生养子气的时候，如何能够说疗愈这个字？笑掉太古真人的大牙的疗愈。然后呢，我就说说不定啊，徐哥哥说的一个故事情节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标杆吧。就是如果我给一个病人开了药或者他说了什么，首先第一件事是我要知道我在面对着病人的所作所为里头完全没有一句话是我要用力去劝他，你懂吗？因为我若感觉到对方不爱听，我就代偿成更用力说你要注意什么呀，注意什么呀，那我已经在紧张，我已经在吐子气了，而且我吐这个子气是白吐的，因为对方不见得能吸纳进去，是不是？这叫做无用的佛光，佛光不照，没有人被照到。像那个李欣就很厉害，他全部都用李欣语跟病人讲，他不用恐吓的。就像我说李欣语，我是李欣语翻译机啊，李欣语言，对，李欣语是这样子。因为李欣语他的李欣语的特征是不言人之恶，不看人之恶，所以李欣总看到人好的一面，所以他太太孙浩就笑话我是小三。但是我们家李欣啊，就是看一个孔雀开屏，就孔雀永远看开屏的，就只有阶梯的永远让到后面看他屁股怎么拉屎。啊，就是 李欣语什么样？ 李欣语，比如说李欣语跟我讲，这个人呢、啊、是个很有侠气的奇女子。啊，我跟这个奇女子互动一会儿，就心里面有个李欣字典，侠气的意思就是流氓。然后呢，李欣语说：“李欣语说，我的好朋友黄健这个人呢、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天真浪漫，如同孩子一般。我跟这过两招，我的李欣语字典，天真浪漫，没教养，没规矩，讲了一万遍，琴棋书是商品，不是赠品，你还要我免费来给你讲。”就是所以呢，李欣语是这样，他跟病人这样子慢慢悠悠地说啊，你呢有事没事呢要去找个青草地或者树林下下 步。 其实在我心目中这是重度恐吓呀，就是你决定已经暴露原名在旦夕了。然后呢，记得啊，这个常常多运动一下啊，跑跑步，跑步的时候可别想事情啊。这是少阴暴脸，不，太阴暴脸，皮筋没了。然后他又说，记得早点睡，不要多把看电脑，闭目养养神。这时候你少阴没了。就李欣语那个亲切的话，全部都是重度恐吓，嗯、对不对？ 嗯，但是激发出来的是子气。 但是人家怦然心动啊，因为他好好讲嘛，不像我就是重度恐吓，你完了，是不是？所以就是什么事情， 如果你怀着爱心重度恐吓的话，他也能接受。问题是你是怀着厌恶之心说的，你就是你这种语言换成理心体，人也不接受。你这个心， 可是你知道我胆子小，我总会害怕啊。我叫他少看电脑，他不听啊。他叫他多运动，他懒得动啊。叫他到树林走走。 你心里是说你这个傻逼，他已经感觉到了。对，现在说任何话没有用。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面对病人，动不动就觉得他都不会鸟我，我要用力说服他、恐吓他，然后我就全身喷子气。 你先不尿他的， 对不对？所以我对病人就是永远都不能相爱。对，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我有朋友跟你一样，重病缠身 啊， 重医生。 这话说真难听。 你是说我那个朋友？ 哎，我可不反。 你前面说是跟你一样， 是重病缠身。我真的就心里，我跟你讲，我身体里头过去这些年 死气消耗那么多，我真是重病才 行。他不做医生，他非常意识到他在做什么。 我真的 是 要我重病才行。 有一帮人 不爱吐子气的，比如我。 我跟你讲啊，像那如果有一帮，我跟你讲，我今天就不能讲到十点啊，我不管他们感不感人啊，那你给我一点多一点时间，给我讲一点不三不四的故事。我跟你讲啊，我们这种有一点在意怎么样可以养子气的医生啊，遇到那些专门在吐子气的医生的时候，气场会产生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结束，就是那些啊吐子气的医生就是不知不觉的就要把我们给杀了。就这个故事也是跟你们讲，就是首先啊，这个鸡心的那个排比啊，就是那个五月份在西安那个叫道医会还是医道会啊， 嗯，这次叫医道会， 对不对？ 这次叫医道会，还叫道医会， 你懂吗？就指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一次是医牙过道，是鸡心医疗。你知道那医道会那个气场有多奇怪吗？我告诉你，我最厉害就是我没去过，我还可以讲他坏话。 确实是，我不说了， 因为我没去过，所以我怎么乱说的？ 你说俩都去， 是吧？ 啊，王大斌也去 了。对，你知道，一旦鸡心挑明了是要压过野心的时候。那整件事情他的那个命运之路就会被拉到一个怪的方向去，比如说就好像是一群中医狂的誓师大会跟这事儿站上边了，是不是？他全部都在说服别人大大吐子气的人。然后呢，像这个道医会，我事后啊，我也不知道叫医道还是道医了，你懂我意思？我反正没去过，就那个会啊，那时候李欣呢，因为李欣这个人王八蛋，只看人优点，对不对？就是不看，不帮我看好前路险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了。就是我现在跟他叫我说，今天啊，来我们上海这，我们这哪单位上来教书，我就说李欣要跟台湾教过我的学生了，你帮我准备学生有这么可爱吗？他就说，我马上帮你拒绝，我不再被他骗了，欺骗我感情那么多次，医道会的事也是。那这个什么道医会管医道会就叫我去。那当然，我事后有问过李欣，他的人是给我一个王八蛋答案。他说呀，那个，我说李欣，你们那边的医生，门，大家一个人给个十分钟交流，谁能说得出人话？就是白白糟蹋我机票钱跟时间。对不对？然后呢，你的话就这样的，不要说只讲一半的。你看我今天这样的讲一个子气，已经讲掉三个钟头了，对，别说一半的，讲掉千分之一，这只是让彼此断章取义、多生误会的活动，对不对？三七生讲痛风好了，他好还是不好？我哪知啊？我知道痛风版图，他刚好讲了28%。我不晓得其他之28%、27%是他不懂还是还没讲到，就是制造误会，是不是？所以我就跟李欣讲说，你到底存着什么心要把我叫过去？然后李欣就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激发我子气的话。李欣说，阶梯啊是这样子啊，我们这些医生里面有太多人呢，是过着苦日子的，所以总要找一点过着好日子的人来告诉人家什么叫好日子。他这话你是想骂还是想夸奖？我那时候是想夸奖，因为他捧了我呀，我心里头暖洋洋的很。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怎么知道？我啥都不知道。 要解放台湾也是 梦想，是不是？结果呢？所以结果李欣真的事后啊，你知道李欣这个人从不言人之恶，如果他能抱怨的话，是你真是大条。那结果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跟林杰啊，差点就被灭在这次道医会。医道会，对，什么叫差点被灭在医道会啊？他说主办单位啊， 把那个旅馆啥的也不知道什么人承办的，反正给他们安排的旅馆，就他夫妻跟林杰夫妻住，林杰一个人住的那个房间是油漆未干，所以呢，他们半夜啊，在那旅馆房间里面啊，被熏的呀，就是你知道，把犹太人骗过来送进毒气室那个画面完全重演。然后呢，李欣夫妻啊，终于是撑不住了。李欣跟孙浩说：“咱们卖上海房子的钱还剩多少？可以自己买个旅馆房间住吧。”啊，连夜啊，奔逃到柜台去 check out， 然后撞上另外一个逃出来的林杰。林杰说：“带我走，我也自己付钱。”就是说，事情啊，能量不正的时候，两大神医都差点被你们灭在西安。所以大概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就说太危险了，做医生，对不对？就是阴道之间那个能量一点不平衡，几个医生都要被灭了。那感应你懂吧，就是有其能就有其相。那这个我的说呢，就是说许哥告诉我，就是说如果我跟一个病人在互动的过程里面，如果我开了一个药啊，给了他一些建议，我想目前为止以我的这个比较低的境界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下次这个病人来啊，他开始跟我谈说这个礼拜不见他想到了哪些伤心往事，他觉得好像想到他的小时候一些事，就他开始有多一点的那个心向内的反省了，那我就觉得可能我这个开药之路是可以走上一个怦然心动的关系的。可是如果这个医生呢，我开了一个药啊，那个病人在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哎，是有好一点，哎，不过医生你什么时候会好啊，就是满心急切的问说我什么时候这个病能够给你真的打走了，那我就觉得这个关系恐怕是要走，对不对？所以一套一句徐哥哥教我的话，就是你必须在医疗的过程里面看到这个人的心的神是在回来再回来再回来，是不是？就是表面意识中能够主导他的潜在意识的量是有在逐日增加的，那不能够具备这个条件的话，就是即便是你是一个很能够出猛药下重手攻克癌症的医生，到最后还是在耗散自己呢，是不是？所以就现阶段来讲，我觉得我们医生必须要能够有一个这样的自我认知，就是这样的一个自我反省，甚至啊，比如说我过去到今天就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都在这个医病过程里面耗散我的自己，我觉得我也需要有一份对自己的同情跟包容，能够原谅我自己，就是对自己说真的太抱歉了，我错了，那从今而后我能不能重新去拥有一个让我越来越怦然心动的医病关系，对不对？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面对自己的这一块，然后能够原谅自己，去宽容并且疗愈自己，这个才是要紧的，其他的其实都没有那么的重要了。那一旦我们开始学会宽容疗愈自己的时候，其实这份宽容这份疗愈就是我说的人脑的另外一半啊，就是隐藏在潜在意识的身体感里面的上古天真之人的那颗心。那这个上古天真之人那颗心啊，我觉得如果呼唤到表面意识来的话，其实看这个世界就会觉得这世界是一个很好玩的世界啊。就太古天真之人会觉得人，我就要说一个重点，就因为我要说勾勒的是我们今天的人不熟悉的那个太古天真之人的意识状况。为什么我们要说太古天真之人是不死人，而我们今天的人是会死的人呢？就是因为其实人类的肉身啊，即使是太古天真之人，恐怕也差不多活800岁就报废了，并不是真的不死的。太古天真之人那个不死不活感是来自于因为那些人从出生到死都没有动过交感神经，也没有也没有说过谎话，这两件事就真人没有说过谎话， 所以呢他的那个意识啊会一直松到，因为我们这个现代人的表面意识是有一个意识的疆界的，就是超过这个疆界就是什么入定的脑，什么做梦的脑，什么就是有一个把我们箍在这个范围的脑波里面，认为是这个自我。可是太古天根之人是没有那个疆界的，所以他的那个意识是铺散在潜意识的那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睡起来啊，睁开眼，汲汲营营奋斗，对不对？然后找个病人来破坏彼此的瓷器，对不对？但是太古天根之人他们的世界是，他其实在梦里面的感觉是更加的清晰的存在，他在那个我们这个世界和仙灵的世界的那个界面的那个梦境的世界，他是很清楚的。那我明天要遇到谁，然后我们要做啥，然后就是大概在梦里面就在编织这些所有的可能性的这个毛线，然后可能我明天出来往东边走了，我就会遇到那个谁，那个谁就是我命中的真命天子。什么就是你知道在梦里面在编织你的未来，那你张开这双眼回到这个肉身，只是在确认一下我毛线一边的漂不漂亮而已。所以它是在这个梦境的界面里面，现实物质的世界跟灵的世界之间这样子两边世界这样拉呀扯的。所以太古天真之人他不太可能有家庭的观念，就是太阳跟月亮的运行，星座的轨迹，让我体内的潮汐来了，我找一个人来生个孩子，孩子就丢给大家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每一个看到的人，不管是男人女人，是不是你上床生孩子的对象，他同看到这个人也曾经是我的父母，也曾经是我的孩子，所以他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伦常去分类。那这样的人呢，他有一天觉得这个肉身哈、啊、没有那么好用，他可能就会舍下这个肉身，等下次再有一个肉身在呼唤他的人，他呼唤他的时候他再来吧。所以这样的一个退出这个物质世界下再来一下物质世界，他的意识还是在超越时间的世界里面是连续着的。所以即便他的肉身最多可以用到八九百年然后丢掉了，他还是觉得我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从来都不曾有死亡这件事。就是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太古天真之人的世界感。那可是呢，我们回到我们窄窄的啊后代的道门里面的那个人形了，那就要练什么师姐啊，要练什么病姐啊，对不对？那可是站在那个太古真人的观点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肉身啊，你爱用多久这件事情它是随你变的。可是呢，有的人就是比较大气，有的人比较寒酸。就比如说我妈住美国，你知道美国太太也是很势利的，三姑六婆嚼舌根很毒啊。像我在台湾叫 JT， 因为我姓谭嘛，那我在美国叫 JS， 因为我们家是 Skelly 家啊。那是我是 Skelly 家的 John 啊。那这个美国太太有的时候跟我妈妈嚼舌根啊，就会说，哎呀 Skelly 太太啊，这个看你啊还真是勤俭持家呀，这辆车呢开了14年还不卖到二手车上去，我们家上次那个多少人民币100-200万买的车，我那用了第8年就觉得没那么好用了，就已经卖掉换新车了。所以我妈这辆车用了14年给邻居太太笑啊，笑我们家寒酸，美其名曰勤俭，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太古天真之人知道嘛，反正肉身就是一辆车，用的有点不爽了就换车。他就是这家财万贯很爽利的一个人，他呢看到哎呦今天照镜子这里多了一根白头发了，出门就被车撞死他冰姐了。 好了 啊， 不要了， 不要这个， 就是换车嘛， 换车， 对不对？换车，这才是阔气的，阔就给人家的座位，是不是？ 我下辆车， 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的人居然说要养生，所以我们都是穷人，对不对？希望一个车不但是14年不要换，最好开个80年， 120年。 你懂吧？所以根本那个世界观就不一样。 就是他根本知道自己是不死的存在的时候，谁在乎这事的那种落酒，一点不好刮了一点漆了，换车。 嗯，日本人大概都这么 是不是？所以日本人最接近达人的事情，不能做智人，也要做达人，对不对？我们这个肉体之称。那另外还有一个次一等的人，在太古智人眼中，就你不是寒酸，但是你这人也是有点放不下。就是有一种人哈，他是这样子，这辆车开完了已经不开了，可是呢他就觉得这辆车也陪着我这么多年了，有点舍不得。那刚好呢，我在仙人世界的车库是哆啦 A 梦的那个袋子，可以放很多纪念品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车呀带到仙人世界放着存个纪念，所以他们家就放满了古董车。当然我们要说，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他放满了这个肉身，但是我也觉得没什么好看，什么干干的一个柴一样挂着，那他就是喜欢，就是这一世的战利品，留个纪念。所以呢这个驼斗，就是我们道家后代的炼仙最重要的这个师解之法，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看法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啊有点苛扣抠门小气，到外国去旅游住个旅馆还要铺一块毛巾一双拖鞋，就是你想不开，所以这毛巾拖鞋都要铺回来，听得懂吧？所以我们到我们最崇高的这个事情师姐红化，是因为你这个魂呐、小气，毛巾都要偷回来。你真的家财万贯，跟我们不在乎车的，随便就冰结了，扔在地球上随你玩，人家还能烧出几把舍利子呢。所以这样子一个价值观的玄机，所以我昨天常说一句话，说哎呀，这个养生这两个字是出自于庄子，对不对？可是呢庄子从来没叫人要养生啊，庄子要你的是养活你那个生命背后的主人，养生主这三个字被删掉一个主字才变成养生的呀。那养生主里面当然有什么庖丁解牛神功啊，还有一个什么养野鸡的神功。他就说呀，鸡这个动物它的这个内在的灵魂的呼唤呢、是一个什么德性呢，就是在野外啊每天是吃不饱的，东啄一下西啄一下，就是拼命散步，对不对？然后啄一口什么东西，喝一口水，就这样子不三不四的过日子，就是鸡的生命的呼唤。而这也就是鸡的价值完成。如果你呢把这个鸡放到很舒服的地方，然后喂它吃饲料，它那个鸡啊肥得快也老得快，而你那个鸡宰了吃就是不补，没有子气，对不对？因为他的内心的呼唤没有被完成，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方面。他把这个鸡比作人呢，就是我们今天真的不是要这个家财万贯，对不对？像我说之前鬼故事找上我的老先生，说他这个讲钟点费收的比我高那么多，还没花就走了，是不是？所以重要的是我这一秒钟有没有价值完成，我下一顿吃什么我能流口水，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只在此时此地感觉我有没有拥有这一秒钟怦然心动的人生这件事情。然后要换车的时候也别在意是这个师姐还是冰姐了，因为有一个东西啊，就是师姐冰姐的这个，尤其是师姐，在中国人的那个修道观点里面啊，会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周身真气充盈啊，就是划出一个三昧真火，就是三个火都是昧着两气的火。当然是就是印度文萨玛吉来的了啊，那另外说。然后呢把这个肉身烧化掉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看回参同契的话，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假象。就是在另外一个仙灵的世界，那个已经要离开的灵魂还舍不得这个用过的老爷车。其实他把那个肉身啊这样拉一把捞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动作比较像什么呀？我 我要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先民时期如果有一些比较幼稚的神仙啊，有很多长着翅膀小天使啥的，然后呢他看到这个地球的世界也是有一些洞，他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三次元的世界的，他看到三次元世界，哎呦这个飞机造得好漂亮，我要拿来当玩具，啪啪捞上来，那是百慕达三角洲发生的事，神影。那这个 Kamikakushi 啊，神影这个东西写在参同契里面的时候，如果我用那个他的那个四个字四个字的诗啊，我白话解给你听的话，是物质不是物质，空间不是空间，这个人软得像一个纸片，折起来再折起来再折起来再折起来，一条蛇吃自己的尾巴吃到没有，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本质上是另外一个世界在捞那一下的那个神影。那个画面是科幻，不是那个修道家那个土人像什么三昧真火这样烧烧烧，就是人肉身体自焚，这个人肉焚化炉一样的东西，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我觉得说不定我们今天的课也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你看我好可怕，从头到尾没讲一点伤寒论的临床，但是我又觉得好像这事才是重要的事儿，对不对？对啊，那各位，我还是说，因为我说我们赖到十点嘛，这会儿还差19分钟要给轰出去，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丢一个问题来撩拨我，让我回答的呀？ 红圈的字还没填。 哎，秉忠填上。 雨欣等着看。 对。这几个字留给你们当哑铃吗？这个食啊，念饲，这也是饲养这个猪，也是吃这个猪。喂猪像喂一个活人，吃猪像吃一个活人。而且那个猪啊，还不是长大的猪，有点小猪仔的味道。就要从小养起，死气最好找青梅竹马练，练到你吃它的时候就气比较够。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庄子留下来的九转还丹之诀，帮老婆烧菜，搞猪要像搞人一样，西方人叫做 slow food， 慢食文化。你呀，对一个食物的爱要从最初始的地方开始培养，让那个食物是爱你。你想想看，我们地球文明国家众多，各有各的病，但是终究而言呢、啊、是日本人长寿型。那日本人子气怎么样，虽然是在最末端培养，不是最不是从小养起，但是好歹他吃饭前是这样，筷子一合，いただきます，就是对着食物说。我跟你讲，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对上帝说谢谢你给我食物，对不对？好像我是猪你喂我搜索。那这个日本人是对着食物本身说谢谢你恩赐我，我拜寿了，对不对？这是伊达拉基玛斯完整的预感，指这一句话即使已经端上桌的烤鸭也能生出那么一咪咪子气 子气， 因为它好歹里面的原子分子听到了呀，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今天就借着机会跟各位说一说啊。当然大部分我都觉得我在说什么鬼话，就是那同学有没有什么要说什么问题来撩拨我一下的呀？那大家来撩拨撩拨，让我心痒痒嘛，我也要带点仔细回去啊。 那个活活的肉身是什么呢？是车吗？还是什么东西？ 我提婆婆肉身，我不是说吗？就是你这个车子不带回另外一个世界，就扔那儿，不是就肉身了吗？ 啊，那就扔这儿了，就过来看 看。嗯，那他有一天又想捡回去，你肉身就找不着了吗？ 行，好，谢谢。 我问一个， 不敢。 您刚才说的那个，就说因为这些都是医生嘛，是吧？医生比较多。 当然呢，有刚才您说的一种，就是说，因为不太喜欢看病，这种是不做医生呢，还是改变自己心态去适合这个职业呢？好的，还就是以后不做医生，因为那个对自己是一个伤害嘛。 刚刚徐哥讲，就是说是看心态，就是我觉得我当然知道以我的心态看病对我来讲是一种伤害，可是我又觉得我要学会拥抱自己的命运，因为我说不定就是一个做研究做得很好的人，说不定我的天命就不在看病这件事情上，对不对？就是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这些鬼话，说不定才是我的天命，对不对？每一分每秒我都怦然心动，对不对？所以我就放心大胆地说，那我不看了嘛，是不是？所以同样的，我觉得，但是呢，眼前来讲，我们一定要先对自己的感受诚实，对不对？我们先要学三转路转，路转人转，然后转到对了那个点，你才能去搞自己，对不对？换行业都好，对，你不要说，我就硬要认为我的人生就是要救死扶伤的，对不对？然后就搞得那一个地方就卡到你，这一秒钟就不是怦然心动了，是不是？我不经常强调，对不对？就是一条督脉，我只是为了保养督脉，不挺胸不翘屁股，整条督脉都坏掉，对不对？还有没有啊？哎，请说。 首先感谢弟弟叔叔，我就今天晚上我从你身上得到了很多的紫气。 哈哈哈哈哈！上来咱们亲近亲近。 确实，谢谢你，谢谢您的仔细。另外呢，就是我两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您跟李欣老师，就是相互他从您身上猜测起，让我的理解，就是说一般的话，我可能就有点着相啊，就是说是因为您是阳嘛，他也是阳嘛，一般是采阴补阳，但是他。 首先哈，是我跟李欣呢还没有实质上肉体的亲近，手还是握在孙浩的手上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是单相思啊。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我先把你问题答完了，你再继续往下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人说调阴阳，对不对？如何能够让你的生命能的波动从有形的物质世界升华到无形的能量的世界？如果以肉身的角度来看，调阴阳的意思是能够开展一个人的副交感神经，让这个人意识的焦点能够更溶解到另外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去，这件事是调自己的自律神经的阴跟阳，不是外在世界谁是男的阳女的阴女的阳男的阴这个问题，从来也不是。好，还有吗？ 谢谢。还有一个就是说，说这个采紫气，刚才您说的那么就是如何去采，我想就是想多加讲那个吃素，就是说您有没有讲到很多的动物植物，就是如果从国家讲，就是说是植物的紫气多一些，还是说动物和植物来怎么来采这个紫气？ 人人不同，因为每一个人会流口水、怦然心动的食物是天差地远。 能让你流口水的还有紫气， 对呀， 这 个素， 而且还要他爱你的，跟他多聊聊。When you are talking to your meal， 跟饭多聊聊。 第一是我想就是因为这个从这个外行，也几年前我也觉得这个佛和道最后殊归同途嘛，这个中医说在佛和道中间是在一个什么位置？ 我这样说啊，好，这问题可以撑到十点半。这个道家对我来讲是过去的文明在毁灭的时候留下来的最后一个让人能够从这个畸形的头脑里面找到野心的那一条道路。我们曾经称它为潘朵拉的盒子，也曾经称它为不要多讲，这个我不要多讲，因为讲到另外几个象征符码会推过得太远。但是基本上道家它是一个前期文明，你要了解木大陆文明当然有它的文化，甚至不是木大陆，木大陆是这个代称，你懂吗？就 就上帝造的上古真人，它有它一个文化，然后这个科技的文明开展之后，对不对？这个文化慢慢被逼到边缘，当逼到边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知识用象征符码隐藏起来，然后交给这个迷之管理者人面狮身，然后再交到我们中国人面狮身上那两条寄生鱼老子跟庄子。它是一个文明被敌对的对方灭掉以后残存的东西，这个是道家。可是夏夸木尼布达创的佛家不是这么回事，夏夸木尼布达创的佛家是在天上的世界，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个政教法庭，我不知道，但是在天上的世界呢，有一个好像是普度众生的那个巨大的灵魂啊，我们今天叫做梅西亚的东西，就是有人翻译的弥赛亚，就是救苦救难的神性意识。然后这个梅西亚呢，他转身到古印度，然后呢去开悟，然后用他的梅西亚的光跟那个世界的人做沟通，他重新创出一个能够让人表面意识找到潜在意识的法，那个法叫做八正道。所以道家是旧东西，佛家是新东西。当然他来了讲这些东西，顺便有给一些宇宙地图啊，什么罗汉头上住着如菩萨，菩萨头上住着如来，然后顺便让你知道如来怎么回事，来了好像没来，没来等于来啊，有一大堆啰里吧嗦的什么叫慈悲什么的，就是有一些宗教科学的新定义开始产生，什么我执啊，越刮越少，到最后没有执的时候叫做涅槃，对不对？就是所有的一个东西给一个新版本的定义，也就是佛家是一个一开始就直白的临界讯息，可是道家却是从前文明在毁灭在毁灭里面残留下来的东西。但是呢，佛教因为讲白了，所以就又被机心拿去用掉，道家是因为它隐藏在符码背后，你不用野心就不能读它，所以才变成到底在这个事情上面，说佛教比较拥有纯粹化的知识，还是道家比较拥有纯粹化的知识，那就请您自己做考量，好吧？ 轮回也属于机心吗？ 啊， 轮回也属于机心吗？ 因为轮回的本质我不懂，所以我不能讲这个话。就是说好比说啊，这个东西有好几个硬底子的考究的，就是我们的时间真的是线性的嘛，后面我在这一世读的书反而是支援我唐朝的那一世开悟摆脱轮回，就是这个时间是不是线性的问题我就已经不知道了。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六道轮回，这东西是有硬底子的知识可以讲的，就是这个比如说像佛陀时代，如果我的一些资料没有错的话，佛陀讲的东西六种地狱界不是今天说的六道轮回，佛陀说的六种地狱界是说一个人哈，因为他常常就看什么事情都不看仔细，动不动就买错东西，买到假货，这样一个糊涂人，他一死之后他那个我执啊就具象化成一个全部黑掉的世界，他什么都看不到，他就变成黑暗界地狱里。如果这个人一天到晚跟人家吵架，火爆的不得了，他死了以后就找一堆人去找一些鬼魂去吵架，打来打去的，什么阿修罗界啊，什么火焰界啊。然后有些人他的对人就是冷漠，什么事都不想花力气，就一死掉就觉得冷的不得了，这叫寒冰地狱。然后有的人他压抑了很多性欲，他一死以后赶快找其他鬼去开轰趴杂交派对，这叫畜生界。记得畜生界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这六种大略而言的不同的地狱界。可是佛陀讲说这个人死后本来应该回归到形而上的世界，可是却把自己因为那个生活的时候累积下来的那些种种遗憾跟惯性，把自己粘在这些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场 field 里面了。那这个就是佛陀说的某一个向度的地狱界，因为还有另一个向度，因为他讨论有没有无间地狱的问题，这不说了。但是同时代这个印度啊，从古时候古埃及的阿蒙传到印度的婆罗门教的，却有另外一幅世界的宇宙地图。比如说他们会说地势天隔壁住着阿修罗，然后底下又有什么八部众，什么龙啊，什么天龙八部听过吧，对不对？就是鸟王啊，还是香水王啊，还是什么音乐王啊，这些东西。然后等到这个那个 Ligveda 离俱吠陀经里面这个八部众的这个诸天的这个 宇宙地图，跟佛陀说的人死后不能超生的六个执念的泥沼混合掉了之后，到达今天变成那个六道轮回。然后因为今天的六道轮回地图是人会转生成什么天人，天人地是天的那个天人，然后转成畜生再转回人，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界不得不带着一种观念说，哎呦，我吃的这个猪啊，是不是前世可能是人呐、啊？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调子。但是因为我本来练瓷器，不管是人或者是猪都照吃，所以道家就不考虑这个真相了，好不好？所以这事儿我在硬底子学历上要做出来回答。但你一定要推扩的话，又可以跟你讲哪个神化到密教的曼陀罗，变成谁传到日本变成哪个塔，大黑天变成日本的布袋，然后弥勒变成谁，就是这还有很多好很多学术上的可以一直牵线的东西，但是就搁着吧，好不好？因为不重要。那眼看也是十点，他们这后面的外面的人是虎视眈眈要冲进来轰炸的啊，那我们就这么散好不好？礼拜六早上再重新开始吧。 礼拜六上午呢是夏天，因为有一些老师和同行呢可能只有这个机缘是参加这一次，周六可能不方便了，那么大家呢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排一下那个桌椅，咱们跟继续叔叔和魏莹好不好？